C. Listen to the paragraph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电视新闻说，台风快要来了。这次的台风没什么雨，可是风很大。要是风太大，我们就不必上课，请大家要小心。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有台风，风不太大，可是雨非常大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带雨伞，带雨伞也是哪里都湿湿的，真讨厌。 一，电视新闻说，台风快要来了。二，今年的台风，风大，雨也大。三，今年和去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台风。四，这两年的台风都一样，风很大，可是没什么雨。